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期体坛夜话，我是孟群。咱们这期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国足的情况。那中国国家足球队呢，是计划北京时间的8月26号凌晨坐卡塔尔航空公司的包机啊，启程离开上海，飞赴卡塔尔多哈，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卡塔尔世预赛亚洲区的12强赛前两轮的比赛，对手呢分别是澳大利亚和日本。那对国足来说呢，除了积极备战之外，还要面对很多和以往不同的困难，比如说像防疫或者防暑，这都是全队牺牲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而从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呢，中国队抵达多哈之后，大概率将会进驻当地的万豪酒店。那至于训练时间怎么样安排，据说球队呢将是根据训练场地是不是有空调设备来定。所以目前呢很多的未知，包括跟以往备战一些不同的困难，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要涉及的内容。那么今天这期体坛夜话节目的呢，我们关注的就是国足的赛前备战，从如何防疫、如何迎战高温、人员调整以及对手的情况等方面的给予各方面的关注。那么首先呢，要进行连线，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足球评论员、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杨天英啊，听听天英的看法。接近天英的电话，天英你好。 哎，孟老师好，大家好。 我们就关注一下国足的12强赛呢，因为这对于国足这个中国国家足球队的成绩来说啊，这今年呢还是有着很高的期待啊。毕竟12强赛呢，咱们这么多年能进入到12强赛呢，就有可能再进一步。那对于这次国足目前来说的备战情况，面对防疫新冠肺炎疫情和战高温的这些情况的话，我想从你的角度来说呢，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因为这回去卡塔尔比赛嘛，就是卡塔尔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之前跟那个当地的卡塔尔搞足球的人啊，包括卡塔尔那边的朋友啊，也聊了聊，反正挺令我惊讶的。他们一说这温度，我都啊了一声，我说这么热的天啊，就是卡塔尔那边啊，最近我问了问，我说你们现在那边天气怎么样哈、啊？他们跟我讲现在的天气在45度左右，说凉快一点呢有42度。我想 凉快一点有42度哈， 有42度。我说这在北京来讲，是不是得大家都不用上班了？那个温度，就叫什么红色预警了？那个温度还是蓝色预警哈？ 对， 就是得到这个程度了，已经是。 就在咱们国内的有一些城市，我知道的海边城市啊，一般的在以往啊，当然现在政策在进行调整，以往29度的话就属于这个高温作业了，可能就有的时候就这个就有些单位就放了。 那是他这个第一啊，是温度这么高，第二呢跟我说啊比较潮湿，现在就是他们人的感觉啊是温，就是湿度还特别大。我觉得踢足球其实最怕的就是这种有闷有湿的这种感觉， 气压低。 因为我们知道啊，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卡塔尔啊，他怀抱着这个波斯湾嘛，波斯湾在他这中间，他临着这个海。然后呢他其实有卡塔尔，我原来去的时候感觉有点像北京，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说你看着特别热，哎呦，那个天空啊晒啊什么的。但是你找个树荫儿，你在树荫儿底下一待，哟，就没那么那个热，就有点像沙漠那种感觉。沙漠就是你有个树荫儿就凉快嘛。但是呢，它如果说那边再闷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天气就远远不如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环境了，又热又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坏的一个情况。对于咱们的队员来讲啊，其实这种考验还是挺大的。其实就是咱们现在呢，现在是8月25、26号吧，咱们队员过去了。其实我觉得早点时间过去啊，适应还是挺关键的。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啊，就是卡塔尔咱们中国队比赛的那个球场、啊，它那个球场啊，周围是一块大片的，就跟咱们那个奥森公园似的，就那种感觉。它有好多那种给当地老百姓健身的地方。就是咱们觉得这天怎么这么热呀、啊？哈，当地老百姓还有跑步的，就在那边。所以说，他也不是说这么热的环境之下呢不能够去进行身体锻炼啊，不能够进行比赛，但是你一定得适应，就是你得去一段时间适应这个温度，适应这个条件。 所以说咱们干嘛这么这种情况之下跟当地球队踢会挺被动的，他天天在这种环境里面跑步训练，他不吱事儿，但咱们去还是挺难受的。 嗯，所以说面对这样的一个高温，而且呢气压非常低，而且特别潮湿的这样一个这个客观的天气条件吧，那国足呢，要做好充分的这种思想和体能方面的储备啊。 对，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到那种地方去比赛，我觉得您说的这非常对，思想跟体能，就是体能，咱刚才说了，对吧？那种环境之下比赛啊，对体能要求太高了， 嗯， 这是肯定的。第二个呢，就是思想，我觉得您看，就是当年米卢带领中国队打那个2002年世界杯之前打咱们的预选赛的时候，也去西亚打过。就当时的米卢的那种态度，您记得？但是米卢下飞机穿一件毛衣嘛，哈，我觉得这就是米卢给大家一个心理暗示，没事儿，都不是事儿啊，你别管这个天气多热，我不怕热，我也不觉得热，谁也不觉得热。我觉得就是这种心态啊，就是这种意志品质啊，在这种天气之内会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因为啊，咱们是这么热，澳大利亚队来也是这么热，日本队来也是这么热。他不是西亚本地球队， 嗯， 所以说他们跟咱们踢困难是一样的，就是比谁更能咬牙。现代足球发展到今天，可能我们能讲出好多技战术啊、个人技术啊等等等，说了很多很多。但是体育比赛，特别是这种运动，这种对抗性的比赛，本质有一点叫运动出战术，就是你的跑动出战术，你跑动起来，你才能有战术。咱们看巴塞罗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踢踢踏踏那种打法，他要是不跑，他就踢踢踏踏不成了。他也是建立在全队不断的在跑动当中的。所以说，您刚才说的那个，我非常同意，咬紧牙关。要有体能，这是第一；第二，要有意志品质，要有精神力在。最后跟对手比的，其实打日本、韩国不就是180分钟嘛，对吧？ 对， 加一块3个小时比赛嘛。 嗯， 咬紧牙关，在这3个小时之内拼尽全力。 那这次呢，其实面对像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困难的话呢，首先人员储备的话，国足已经想到了哈，就是在补充了这个山东泰山的郑铮，包括河南建业的王上源之后呢。这次国足的集训名单是达到了33个人，就是咱句话叫人多势众啊，这人现在我们人够使了。但是呢，这次国足虽然招入了像朱晨杰啊、郭天宇啊这些非常年轻的球员之外，平均年龄还是达到了29.7岁，就将近平均年龄将近30岁。其中呢，有一部分肯定是大部分都是主力球员，属于这个岁数偏大的。所以说，你刚才也提到这个困难啊，咱先不提防疫这一块，就提到高温这一块的话。那么对于这些球员来说，恐怕，哎呀，我现在就比较担心。 其实您说这个也是可能咱们很多人看完名单之后的一个最主要的感觉哈。 嗯， 就是我们的现在您说的29岁，我觉得还是一个平均年，就等于是把很多上不了场的队员也算进去了。 嗯， 咱要是真算咱们的首发阵容，首发阵容，我觉得肯定大概率超过30岁了。我说超过30岁的可能性非常大。 嗯。 就是我们中国足球啊，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就是年轻一代的队员啊能够崛起。 嗯，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年龄还在依靠的，我们这个国家队还在依靠着谁？依靠着于大宝、蒿俊闵，在依靠着这个吴曦，在依靠着这个对西哲、吴磊这样的队员，就是88年、90年前后的这样的队员，平均年龄都过30了。 对， 所以说这种队员就是主力队员上的话，那年龄更提高了。而且我们说，哎，我们替补席上有一些年轻队员，咱都不说咱那个评论这个比赛，咱就说让球迷说哪个替补队员上，您觉得心里踏实，把主力换下来，您心里能踏实。就说我们的年轻队员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实力足够让我们觉得，哎，他就应该上。所以说最后打来打去，不管是今年的12强赛，还是之前的40进12的40强赛，还是再上一届的比赛。我们什么时候都发现都是这几个人选来选去超不了格，对吧？就这几个人，中国足球真的是很多很多年没有再有突破，没有再有新人，没有再有新鲜血液了。 其实呢，尤其这两年的话，当然在疫情之下的话，咱们也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实质性的国际性的比赛啊，除了这个40强赛那几场比赛之外。所以说，真正的到这个有质量的比赛，给这些年轻球员去。锻炼啊，崭露头角的机会并不太多。 嗯， 所以这两年的话，基本上还是就靠着咱们的以往的这个你刚才所提到的一些老将打天下。 嗯，这个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的队员的情况，就包括我这两年一直在关注咱们的这种各个俱乐部的梯队情况。 就是实实在在的说啊，中国足球就是因为这种梯队小孩啊，他不是说我们今年重视了，明年就出成绩了，是吧？他往往是你今年重视了，15年之后出成绩，它是一个长远的一个效果。为什么很多人原来老批评中国足球哈，叫什么急功近利嘛，就是没有人为15年之后的事情做准备。所以现在的情况，其实现在的人员的这种疲弊啊，人员的这种凋零啊，其实还是10年、15年之前的原因。然后如果说我们中国足球能够出人才，大家普遍认为可能在就青年队的阶段是06、07这个阶段， 嗯， 06、07年的这个阶段会出一批人才，因为属于高度重视了哈，十年之后开花结果了，就是开花结果的这批小孩可能能出一批人才，但是这客观的说，这波咱真赶不上了， 嗯， 就是这是没有办法了，然后这些队员就是这么一情况，我们这个年轻队员他就是不开花不结果，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也是中国联赛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队员比赛数量太少了，就是一个好的队员，因为我原来也跟好多职业运动员在聊哈， 嗯， 就是很多职业运动员就是说他们从小踢球到能踢明白了都快退役了， 嗯， 啊，就是到快退役了才踢明白，咱会发现好多运动员快退役的时候，哎，你发现哎这个人踢的怎么进步了是吧，踢球成精了，其实他踢明白了， 嗯， 但是呢踢明白的概念就建立在大量的足球比赛基础之上的，比如踢了150场了， 嗯， 踢180场了，他明白了。但是， 但他付出的代价是年龄。 对了，咱中超联赛每年给球员的锻炼时间太少了。咱要真的像欧洲这样，像这个美洲这样，巴西联赛，刚才我看了一眼巴西联赛， 嗯， 这个巴西的俱乐部啊，现在像弗拉门戈队哈， 嗯， 3天1场，4个战线在同时比赛。3天1场比赛， 嗯， 阵容有40多人，就这帮小伙子天天踢，几乎哈，啊，就跟咱们现在一样，就天天踢， 嗯， 就是咱们那个在苏州集训嘛， 对， 就这种在苏州比赛嘛，每3天1次。巴西联赛每个赛季都这样，所以你想他那种比赛的压力之下，那种比赛的数量之下，队员成熟速度非常快，可能26、24、25岁就成熟了，就踢明白了，有的人这天赋高点，21、22岁都踢明白了，所以人家这个队员啊又年轻，成熟又快，我们队员成熟了，就过了黄金年龄了。 嗯，其实是不是可以这样去设想啊？就是你刚才所提到这个比赛的密度，当然这是咱另外的这个延伸一话题啊。就是真要到了中超，就是到了顶级联赛的时候的话呢，还是需要科学与合理啊。就像你刚才所提到，在苏州进行的比赛，广州进行的比赛，就密度非常大，这对于这些顶级球员来说的话，可能是不是一个特别科学与合理的赛程的安排。当然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但一切回归正常之后的话呢，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像你说巴西那边的，它的几级联赛的设置可能是这个架构是非常合理的。再加上呢，就是作为低级别联赛当中，那么首先呢，它的水平啊，包括球员的年龄啊，可能水平不太高，年龄也比较低，所以它的比赛密度可以大一些，它能承受这样的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然后其实就是说到咱们中国联赛哈，就是多说一两句哈， 嗯， 其实咱们的联赛一直有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一个体系，就是我们知道其实世界上的职业体育本身就是一个体育产业的食物链， 嗯， 顶级联赛的顶级俱乐部，比如说哈，中超联赛是职业联赛的顶级联赛了嘛，那么像恒大、国安、上港，啊，这样的球队是属于顶级联赛的顶级俱乐部，那他肯定是食物链的上游，那么这样的俱乐部应该干什么呢？他是应该干挣钱的事儿，这样的俱乐部就应该像皇马、曼联一样，我能挣好多钱，我拿就像拜仁一样，我挣好多钱，我把这些钱拿来，我来买中超俱乐部里面的其他队伍里面的人，就比如说国安，我拿出5000万要买这个谁，五千万现在是超格了哈，我拿出2000万， 你得该交调节税了。 对对对，我们不能做超格的事儿哈。比如说我们拿出2000万买了长春亚泰的某某队员，那等于说这笔钱流到了长春亚泰了，是吧？国安队拿这个队员出去一块儿，成绩好，我们去打亚冠，挣更多的钱啊，挣更多的转会，挣更多的转播费啊，这个俱乐部挣钱了，这个球员来到我们这儿了。长春亚泰拿到卖人的钱，继续发展俱乐部，运营俱乐部，他们在朝中甲俱乐部去买这些年轻优秀的运动员，他200万再买过来，2000万卖给国安，国安拿他再去打亚冠，再挣更多的钱。这个是一个职业联赛啊，世界各国哈，正常的健康的职业联赛的食物链，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底下的这些，就是英格兰，我们知道有50000个俱乐部足球啊，就是职业的、半职业的、这个业余的50000多个，他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体系。就底下这些俱乐部，你要想活，你就好好的培养年轻人，就让这些小孩上去踢，踢好了就卖给上面的俱乐部。他靠这种金字塔的下游往上游提供人才，上游往下游输血，让整个这个足球体系活了。我们现在中国职业足球是没有这么一个体系的建立，我们只是中超俱乐部这几个俱乐部老板不断的砸钱，靠这方向活着。其实这是一个不健康的方式，也是不出产人的方式。 其实呢，一直以来的话，大家都在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中国足球联赛是不是真正的职业的联赛啊？就是真正的职业的话呢，我相信呢，这不是咱们自己说是否职业，应该参照更加职业的、被事实证明的、既合理又职业又健康啊，这个又规范的这样的联赛进行参照，这才是这以后的发展的道路啊。 是的。 那今天呢，咱们这个说到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防疫的事儿啊，就是因为。这还是在疫情之下嘛？疫情之下这几年的这个联赛的情况又发生了很多复杂的变化，这包括现在的赛会制啊，包括各家俱乐部的经营啊。你现在就是说，真的有这么多的球员，有这么多的积累，但是在疫情之下的话，各家俱乐部的生存如果难以为继的话，恐怕球员的交流也不会像以往这么顺畅。那么还是说到国足这次比赛的这种防疫的情况吧。就你了解到的一些信息的话，那么。国足的防疫的话，你觉得会存在哪些你比较担心的地方吗？ 啊，因为咱们现在啊，整体来讲，就是为什么咱们老是去卡塔尔啊，去阿联酋哈，就是打这种比赛，包括咱们原来踢亚冠什么的，就是这些地区啊，它的防疫情况其实是比较好的，就是他们国家呀、对于这种防疫的要求哈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当地的整体情况呢，就是也不像有些地方那么的混乱，就是整体管理的情况是比较良好的。所以说呢，咱们会选择这些地方作为一个比赛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国家就包括你看啊，我觉得咱们中国的队伍出去，其实在防疫上面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这次奥运会啊，咱们的这个队伍出去之后，就是满坑满谷的回来了哈，什么问题都没有。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就体育史上的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事情。就是不单是拿到了金牌哈，而且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回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挺棒的事儿，就是对于我们的足球来讲也是这样。我觉得咱们的这种防疫工作啊，就中国队对于防疫工作的重视程度，其实真的是超过我们的想象。就是我们有一次就看过那个，就是咱们有的这些队伍啊，就出去比赛的时候，其实就是队伍里面给他们准备的这些药，就是防疫的这些药，就是国内啊，咱们治啊什么的，吃啊这种防这种问题的药啊。都带了好多，你知道吗？就咱们特别熟的那种药啊，都带了好多。就是这个工作的非常细，而且管理也非常细，特别有体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咱们也可以看到，这次防疫其实给队伍带来挺大的压力。其实我挺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的。您看，这回要去，其实打两场比赛之后嘛，可能还要再接着再打两场比赛，要在那边至少待，我没记错时间的话，应该是2个多月吧。可能在那边待2个多月， 对，将近2个月要打4场比赛嘛。 对，其实要打4场比赛嘛。其实这个时间在当地待哈，就是客观的说啊，就是卡塔尔那个地儿就不把你关在酒店里了，你就是出去转2个月也挺没意思的，它太小了。就是你能玩的地儿1礼拜就玩完了，剩下时间你就会挺闷的哈，更何况是给你憋在酒店里头，你尽管天天酒店打开窗户就看到这波斯湾。哇，好漂亮啊！隔着能看到那边的那个旧街，能看到那个特大的夜市，看着好看。你出不去，然后2个月啊，对于球员的这种心理，现在咱们能够就通过咱们的很多这种同事啊、朋友啊被隔离嘛，是吧？从日本飞回来，现在还在被隔离。然后就是你跟他在交流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其实这种隔离状态之下，就人的心理压力会特别大，人容易焦虑，人容易焦虑，人容易烦躁。就是我们的队员其实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咱们中国队员，您想，就是那些国脚，刚在苏州啊隔离比赛打了那么长时间，3天1赛，没休息2天呢，到上海又去比赛隔离，隔离训练，又到了卡塔尔去隔离去比赛。其实这些队员，我觉得心理上的疲惫会更大。我觉得这个是咱们一定要想办法给队员做心理疏导、做心理辅导的，要让队员啊在心理上能够放松下来。这种压力啊，我真的是，我原来听过 有些队员啊，有一些队员也是咱们足球项目的队员，就跟我讲他们这种隔离比赛的这种心态。那个人队员跟我讲的原话是：这种隔离隔的人都要崩溃了。 嗯，都要崩溃。 就这种，对，就这种隔离啊，隔的这些队员的这种心理啊，都要崩溃了。 嗯， 就回不来啊，然后就天天在那关着啊，觉得哎呀，年轻人嘛，觉得要崩溃了。但是人家肯定不能说，我跟教练说这事儿，是吧？那你就可想到这些人的压力有多大。我们的其实教练组，我看过最近的新闻，我觉得其实李铁有一点特别好，李铁就是说他大量的时间用在跟队员交流上面， 嗯， 跟队员们在聊天沟通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是你到这个时候，队员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状态，他不可能跟队里面就直接说我不行了，我心里受不了了。我觉得都是30岁的成名运动员了哈，都是国脚，不可能说这种话。但是他不说，不见得不意味着你不能去关注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的国家队应该去关注，像李铁这样的主教练跟每个队员去聊天、去沟通、去疏导。国家队也应该在心理上的这种工作上要做得更多，要做得更好。因为啊，就这个，因为它不像咱们的奥运会，奥运会吧，其实你感觉热闹闹的是吧？而且打完之后就回来了，时间短嘛。奥运会拉开了打俩礼拜，那个打两周，打完之后很多运动队就回来了。 对， 这可是2个月呀、啊！我觉得我们的这种队伍当中啊，心理辅导、心理帮助、心理干预特别重要，有可能这个才是战斗力的关键。 对，那一场比赛打完之后呢，为下一场比赛呢，其实中间间隔了这段时间，又得做身体的调整，又得心理的调整。 嗯、 尤其疫情之下的这种心理的调整的话， 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困难的一件事儿啊，当然也是一新的课题。 嗯，挺困难的，非常困难。因为我也跟他们有的队员在聊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怎么讲，咱能看得到哈、啊，就是说我们的队员其实好多人的这种休闲娱乐方式也比较简单。咱们说，哎，这是老将啊，这是老将。其实咱们客观的说，所谓老将，跟咱们年龄比，小10岁吧， 对， 小10岁，小20岁吧， 是 对吧？在生活当中，这个年龄的人在咱们看来可能还是小孩呢， 嗯， 二十多岁， 嗯， 30岁出头，是吧？ 对， 那尽管是老将了，但在生活当中他还是个小孩儿。 嗯， 你一看，有时候你一看朋友圈，或者你一看那个微信里面的那个动态，你看好多运动员在干嘛？就打游戏呢，你知道吗？就隔离的时候就打游戏呢，打王者荣耀。其实你能看到，其实我们的队员的这种生活还是比较单调的，就是娱乐方式啊还是比较单调的。 嗯， 所以就是您刚才说这个啊，就心理干预啊、心理建设呀、啊，然后帮助他们进行心理调节啊。我觉得还是应该有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这种心理的调节。光靠比如让队员放松出去玩个游戏，我觉得有帮助，帮助不大，帮助不会长久。还是应该有更高质量，比如有心理医生、有心理的这种懂心理的人，或者有专门的跟队员们来沟通的人。现在不是说了吗？可能给这些规划球员啊，看看是不是把家属也带过去啊， 对， 是吧？把家属也带过去。但是我认为这个，如果你要能带过去，反正咱也不差这点钱了，把那个国脚们的家属们能带过去也带过去， 是 吧？为什么规划球员有特殊、啊？ 嗯， 对吧？那咱们的国脚们，这别的国脚就不行吗？我觉得也可以啊，别人那个、咱们就一视同仁嘛，是吧？都带过去，大家都隔离在酒店里头，也隔离那个20多天之后，大家再比赛或什么的。我觉得那可能对于咱们来讲，当然可能有难度了哈，可能在隔离这种方案上面哈，在隔离上面哈，如果能想办法，我觉得让咱们的球员在那边跟家里人一块儿见个面，比如就我就瞎说啊，比如说我们的这家属到那儿也隔离21天，第一场比赛打完了是吧？然后队员打完之后呢，能跟家属见个面。其实有的时候啊，跟家里人啊、跟父母亲人啊见个面啊，跟这种女朋友见个面啊，跟自己的这种亲朋好友见个面，这种心理的放松感，我觉得甚至有的时候比心理医生还要管用。 嗯，其实这么一说的话呢，这条消息我看到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想到了那年世界杯的时候，英格兰队。啊，有年世界杯的时候，英格兰队的话，太太团是吧？这个当时呢，也是一个比较热点的一个话题，大家也在探讨这太太团到了以后呢，到底是能够提升战斗力呢，还是能够这个还是会影响战斗力？ 啊，对，就是这个肯定，因为您看啊，像世界杯这种情况，它比较短嘛。世界杯跟奥运会一样，就是打2周是吧？打个16、17天就打完了。然后当时英格兰那太太团，我个人感觉啊，其实后来英格兰几任主教练啊，态度不一样。有的呢就允许太太团跟大家见面吃个饭什么的哈，就叫到队里面来，队里面吃晚饭，大家一块儿见个面啊。有的教练就允许，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校园懵懂翱翔月，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9:30，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体坛夜话，我是孟群。今天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天鹰，关注的是国足备战12强赛。在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呢，天鹰提到他对于中国队在12强赛的前景呢并不看好，那么其中的理由是什么呢？ 足球比赛它不像那个什么，有一些比赛可能几分钟定个胜负，偶然性很强。足球比赛它要双方10多个、11个人在这踢90分钟，那么它这么长的比赛，这么多人的参与，本质上哈、从数学概率上讲，它就拉低了这种爆冷的概率。然后呢，就这种情况之下，还是比的什么？而且是要踢这么多的比赛，本质上来讲还是要比的综合实力跟稳定性。综合实力和稳定性是这种比赛最关键的。理论上来讲，中国综合实力我们肯定是不如日本，肯定是不如日本，跟澳大利亚也有差距。但是在稳定性上面，我认为中国在，这是我悲观的原因哈。但是在稳定性上面，我认为至少我们在澳大利亚的身上也许有一点点机会。因为澳大利亚就你看，就是您看那个头些日子咱们在踢，就是国安队主力队员去踢亚冠，上个赛季踢亚冠的时候哈。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当时也是去那个西亚踢嘛，当时澳洲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有的队就退出了，有的队伍就不踢了，就澳洲那边，就澳大利亚联赛那边，而且呢，去踢的那些队伍呢，有外援走的走，离的离，有的队伍就带一大堆小孩去踢，就跟今年中国队这个队伍有点像了，所以也踢了一大活动。就是澳大利亚的国内联赛的情况啊，第一不好，第二呢，澳大利亚国内的这些队员的实力呢，综合情况比原来差了，第三。我认为澳大利亚队的这种备战工作不会有咱们投入精力投入力量这么大，我认为这种情况下也许给中国在澳大利亚身上拿分提供了机会。 对于咱们来说的话呢，目前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啊，这些困难，像李铁这样啊，这个无论是从他的职业的经历，包括他在里皮身边呢进行这方面的一些教练的一些工作的一些经验的积累，还包括呢这次40强赛当中实战的这种操练，那么李铁应该是我们可以去寄予厚望的一位，这个应该说中生代的主教练吧。 我觉得其实对李铁的评价哈，我们觉得应该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从实力上面讲，从教练的能力上面讲，客观的说，李铁肯定不如一些超级外教，就是在中国执教过的这些超级外教哈，比如说像里皮啦，像曼萨诺哈，像这样的，像那个像这样的教练啊，属于这种。像希丁克啊，咱们可以说哈，希丁克这样人都来过。现在回想起来，好像除了穆里尼奥、瓜迪奥拉之后的这些顶级教练都来过中国了哈。就是这些人来过中国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的经验，这些人身经百战，这些老教练们、老教练们所执教过的球队、执教过的人、打过的几千场比赛，其实是经验之丰富，绝对是超过李铁的。所以说，在临场换人对局势的判断上面，我觉得也会超过李铁，这都毋庸置疑。李铁跟着这个里皮身边学有进步，但是学不成里皮。里皮那是真是带尤文图斯啊，带这个带西班牙的球队，带意大利国家队，这都是见过太多世面的人了。他活到70多岁了，里皮都。所以说，但是尽管在这些方面，李铁有100%的天然的缺陷，对吧？他就是一个在中国的本土的执教过的教练，他有天然的缺陷。但是李铁有一点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我认为也是我们值得去信任李铁的地方是什么，有一些教练在关键的时刻是不是撂挑子了，咱们说对吧，关键时刻在撂挑子了，这个挑子关键的时刻李铁给担起来了。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中国的很多事关键时刻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中国人，足球也是这样，就是大家都觉得中国足球不行的时候，总得有人把这个中国足球事捡起来吧，那么谁去背这个雷扛这个锅挨这个骂啊， 没有人愿意去。你给外教钱，钱到位，外教才来。来了之后，可能说两句这风凉话，人就走了。那么最后，要背起这个事儿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本土的教练，本土的中国人，中国教练。所以我认为，就冲这一点，李铁是值得我们佩服的。现在你执教中国队，可不是说你执教皇家马德里哈、啊，名利双收，你有可能就是遭大家所唾骂，对吧？ 对，有可能这个身败名裂。 说 严重一点， 我没好意思、 嗯， 我没好意思说这词儿哈，就、 嗯、 这意思哈。 嗯， 看看假的拳是吧？看看假指导， 对， 是吧？就这个情况嘛。 看了以后，我咱再说一题外话，就看了贾指导的这个消息之后，就是说上海申花那边说表态，我没有跟这个贾晓倩贾指导这个联系啊，就是而且呢，还有这个媒体爆料说，以前贾指导啊跟上海申花有这么几次的亲密接触，是几出几入啊，应该关系非同一般。但是就是因为这次奥运会当中女足表现的不好，那贾指导呢要背上这个锅。那回来之后呢，目前这个方面的消息，我觉得真的作为对于一个一生从事足球，作为这个一生追求或者一生作为职业的一个足球来说的话，这种情况是不公平的。 啊，是啊，所以就是您就能就是咱们都感同身受啊，就这种，就是你说对于李铁来讲，这个时候接孤独教练真是个好事吗？ 嗯， 不是好事，但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吧？必须有人把这事扛起来，李铁扛起来了，而且从之前的比赛上看，说不出李铁有什么表现，就是有什么很惊艳的哈，像我原来穆里尼奥一样哈，我打出这个全世界人都没有见过的战术， 嗯 啊，我在场边激情四溢，我有一套的心理理论、战术理论，我有一套的训练理论哈，就是我把这个大数据分析，把这个用那个电脑数据带入了足球当中，等等等等啊，我记住了革新什么的哈，然后瓜迪奥拉那种什么，我这 tiki taka 我这个什么的，李铁可能做不出这种东西来，他不是一个变革性的教练，不是一个时代的教练，划时代的教练，他不是。但是我认为李铁至少他在之前的四十强赛当中没有出昏招，我认为这个就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点了。 事实已经证明啊，事实能证明。 啊对啊， 嗯， 对，而且踢得不错嘛，咱们那几场比赛，对吧？ 嗯。 然后另外一个，我认为李铁很好的一点就是李铁跟这些队员的交流，我认为是非常充分的。其实很多中国队员啊，咱们可能在生活当中接触当中啊，包括在反馈当中，你能看得到，就中国队员不太交流。中国好多的这些运动员啊，其实憋在心里东西很多，不爱说话呀， 嗯， 跟外教的交流少啊，就这种。我觉得李铁跟这些队员的交流是非常多的，非常充分的，这个是本土教练的一个特别大的优点。而且从个人履历身份上面看，李铁是中国当年踢过世界杯的，踢得最好的，然后在海外效力过的，在埃弗顿拿过当场最佳的，是吧？除了他就孙继海， 嗯， 然后而且李铁人家在这个国内又跟过里皮，这个助理过那个超级豪门，打过亚冠，拿过冠军，拿过联赛冠军，我认为够了。我认为李铁的个人的资历，至少在中国国家队足以说服这些队员，你全场谁也别牛，你全队谁也别牛，谁也没我踢得好，谁也没我当年踢得好，谁也没我当年成就大，在我面前谁也没有吹牛的资本， 嗯， 所以说谁也没有吹牛的这种资本，所以说这些李铁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觉得既会很亲切，又会很有威严，很有效果。所以我认为本土教练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就是跟队员的沟通交流会特别直接，而且有效果，这点会远远超过好多外教。很多外教啊，包括我们之前所认识的，原来很早以前执教过国安的一些外教， 嗯， 后来我们听到很多队员的反应哈，就当年了哈，就零几年的时候的外教，人家队员就跟我们现在说，哎呀，说当年那教练大家是看着不错，说那你知道那私下那教练根本就不跟我们交流， 嗯， 那个比赛完了，你平常训练完了，人家就拉着这几个外援出去喝酒喝咖啡去了啊，不跟我们交流，你想找人交流找不着人，人不理你。 嗯， 你知道就这种就是距离感，咱们作为就可能队伍里外的人看不出来，但是球员当时的心态心情就有变化了，我们能想象，对吧？而李铁就能跟队员去交流，打成一片，滚成一片。那我觉得这种氛围，这种李铁所带来的不一样的东西，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是它的价格。 对，就是说外国教练的话，可能有他的这种执教的先进的理念啊，有他一定的水平啊， 嗯， 但是呢，到了中国这个土壤当中的话，面对中国球员，面对这个纯粹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这些年轻人来说的话呢，这种文化的不融入肯定是对一个集体项目的水平提升，它可能就是一个起到阻碍作用的这么一个这个原因啊。 是这样，是这样。对， 所以说这次呢，我觉得国家队目前所面临的咱们刚才所提到一些客观的困难，但是就人员这方面，李铁当然他的执教就目前来说，我觉得天鹰已经分析的已经特别的让我还有一定的信心啊，有一定信心，因为这种比赛的话还是要靠成绩来说话。就刚才咱们所说的贾浩谦贾指导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那李铁呢他也可能面临着不一样的情况。那么因为前段时间咱们也知道前两天已经签订了一个5年的长约，我们也呢在节目里边做了探讨，这个有一些声音也认为呢5年长约它不是一个高枕无忧的啊这样的一个免死金牌，但对于李铁来说，目前所面临的情况呢，一个就是他的成绩如何来证明他行，再有一个呢，就是中国足协本身对他的这种认可，从签订的合同来说呢，还是应该说是一个极大的肯定。不过呢，他所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关注度如此之高的啊这样的一种局面，最终呢还有可能就是让他这个说的严重一点啊，最终呢是这个又成了一个背锅侠。 嗯，反正 很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结果。 反正对于中国足球来讲，这样的可能性就是，如果成绩不好的话，哈，大家肯定会找理由嘛，是吧？然后找各种再往回找，我觉得找到教练的身上是最简单的一个。就大家可以回想啊，世界足球也是这样，一旦球队成绩不好，第一个挨骂的一定是教练， 对， 一定是教练，不是啊，第一个一定是门前打飞了必进球机会的那个前锋，比如说阿坎莫， 对， 他是第一个挨骂的。 嗯， 巴坎布之后挨骂的就是主教练， 嗯， 是吧？然后大家很少有人会把这个根儿倒到你为什么15年前不好好搞青训呢？ 嗯， 没有人会倒到这个根儿上去的。这两个人会最早挨骂的嘛？ 嗯， 所以说就是也是没有办法。我觉得中国足球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每一个哈愿意带领国足去比赛，愿意带领国足去踢，其实咱们说白了，理解跟贾秀全一样，这种级别的本土的男教练在国内中超俱乐部找个一年挣几百万的工资，上千万的工资，很容易的找个这样的工作，不难的。但他为什么愿意收入少，挨骂可能性大，来执教国家队？我认为至少证明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总有人要挺身而出吧。 嗯， 那我认为至少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尊重。 嗯，说完李铁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目前的人员的结构啊。那么在国家队呢，这咱还提到33人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群体啊，都带到了多哈。那么其实这三大群体当中呢，结构无非就是规划球员，这个咱刚才所说的年龄呢，就属于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些所谓的老将啊，还有呢就是那些这个非常年轻的一些后起之秀。那么在这个群体当中的话呢，今天我们看到消息里边就是像吴曦、郝俊敏、于大宝，这属于三老了吧，应该在球队里边算是三老，是三个队长。你觉得对一个球队的稳定性能起这个多大的作用？ 我认为像这三名队长其实不意外啊，就是大家可以想想很多俱乐部国家队选队长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像有一些国家队哈，就这些国家队是没有核心的。没有核心的国家队呢，选标准就是谁代表俱乐部或代表国家队出场次数多，谁就是队长。然后我们中国的这三个队长选的，第一，我觉得在能力上面，这个郝俊敏、吴曦、于大宝，肯定中超俱乐部所有球员当中，这三个人排前10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些人在国家队的这个位置上面，可能是做出过贡献最大的。第三个，这些人的位置直到现在，谁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替代者，我觉得这就是在实力上面的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三名队员在人品上面，在这种平常的这种品行上面，在队内是比较端正的，是可以给这个队内树一个非常好的风气的，我说这是很关键。另外一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三名队员其实以他们的这种出身的背景，包括效力俱乐部的背景，其实他们是可以广泛的跟队内的这33名其他的那30名队员进行去交流的，就比如说于大宝可以跟咱们这边的国安队员交流，也可以跟这些东北籍的运动员交流，然后郝俊敏可以跟山东那边的队员交流，可以跟湖北的队员们交流，然后吴曦可以跟上海的队员们交流，是吧？可以跟前江苏队的那些人交流。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就是说他们是教练伸到球队里面的触手，是伸到这个下面的这个触手，让他们去发挥这些作用。这些队员本身踢得好，第二人品比较端正，第三这些队员 可能对于这种同样的辐射面积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三个人当队长，我觉得合情合理的。 嗯，那么在这个队里边的话呢，我们都提到了这样这种集体项目，尤其是足球比赛，有一这个所谓的更衣室的故事啊。 嗯， 那么三队长的话，是不是本身也是为了解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肯定是，就是更衣室一直是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原来我们可能只看到了场上的这种战斗力哈，其实场上的战斗力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更衣室当中的这种能量，来自更衣室当中的这种力量。就是很多的球队你会发现，就大家可能看足球比赛，你看的时候看了90分钟，你不觉得很感动，不觉得很激励人，但是如果把镜头推向了更衣室，你看看更衣室的过程，你可能就会觉得挺感动的，挺激励人的，就是足球的魅力，体育的魅力在那个地方就会体验得很充分。咱们的中国队的更衣室就是很少说像一些外国球队那样，因为中国人性格比较平缓啊，比较平和呀，比较温和哈，不像有的外国运动员真在更衣室打架，真的更衣室里面动手很激烈， 刺头，刺头多 啊，对，刺头多，而且不好说话，好多人啊，比较个性啊，每个人都是个性的人，所以说，但是中国队员相对会温和一些，但是恰恰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也是需要我们的队员，就需要我们的有的这个队长是可以在队内激励大家的，就是既保证更衣室的稳定，同时也要激励大家。真的是输了的话，那这教练进来之前是队长在跟大家说话，对吧？队长天天跟大家见，生活在一起，那队长都要跟大家说话。所以说，就咱们现在的这个三个队长，我觉得肯定在更衣室当中会起到最大的作用。我们也希望哈，就是说，其实我多说一句啊，其实我原来看过一个，就是像李君宇他们那代健力宝，李君宇他们那代健力宝队刚刚从巴西回来。当时代表那个中国队去踢这个土伦杯，都是那个欧洲的这些球队嘛。 对， 当时中国健力宝踢土伦杯，曾经1-1打平过巴西。他们是从巴西回来的，在巴西留学的中国队，1-1打平了巴西的这个青年队。 嗯， 然后当时那个中国队的那些小孩啊，李君宇他们啊，那真的是非常的兴奋狂放，在更衣室当中啊，就跳桑巴舞，就所有这队员就围在一起啊，跳桑巴舞。唱那个葡语的助威歌，就那种氛围，所以你就看到干嘛队员后来战斗力那么的旺盛哈，就那么的自信，那么的旺盛，这个来自更衣室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也希望啊，你看，包括咱们那个陈主席在更衣室那个跳舞那个是吧？ 对，照片， 我觉得 就是是40强赛出现之后哈。 啊，对，这个给大家跳一个是吧？ 对，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 嗯， 就是不是说我们的这个陈主席出圈了哈， 嗯， 就是这个破圈了哈，出名人了哈，而是说就是我们在更衣室里面给队员的这种激励，给队员的鼓励，不要说像原来一样劈头盖脸一顿批评，打得好坏都会找这种不足是吧？ 嗯， 我觉得高兴都痛痛快的高兴，自由奔放的高兴，宣泄出来的这种高兴是吧？不高兴，大家就是痛哭流涕，或者说激励一番都可以。 嗯， 我觉得咱们的这个更衣室，我觉得真的是要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更衣室是一个产生战斗力的地方。 这也就是说，像李铁这样的属于年轻一代的教练，他可能带来的这种对于内心的这种情绪的爆发呀，包括一些就是自己情绪的一些宣泄的方式啊，可能是更加现代一些，或更加更贴近于球员一些啊。 对。是 的，那么再说到这个球员这情况的话呢，就是到了12强赛，咱面对澳大利亚，第二场面对日本。那么在你心目当中，觉得在首发阵容当中，或者在上场的踢比赛球员当中，比较靠谱的、比较稳妥的球员，你觉得有谁？ 我觉得这个铁指导肯定比我这个思路要准哈。 是， 我觉得对。我觉得踢澳大利亚，其实咱们能肯定，就是说我们肯定会在身体技术方面。在跟澳大利亚比，顶多算跟对手持平嘛，而且我们的身高优势没有特别大的优势。理论来讲，我觉得中国队在中前场，像张玉宁这么好的队员，在国内踢这么好的国安队，可能真到那个时候打不上。 嗯， 我个人感觉， 就他的身体的优势就不叫优势了。 啊，对，就不叫优势。在澳洲人面前，那就是正正常常啊。我们这个联赛就应该长这样，就应该长得跟那小猪犊子似的，这个风格比赛。就是我觉得咱们其实到了那个时候啊，到了真到了踢日本、踢澳大利亚的时候，中国足球的风，就咱们国家队的风格不会变，就是一个中国人防守，规划球员进攻。我们在前场，就咱们可以回忆回忆当年恒大是怎么踢的， 当年恒大的这种成功绝对给李铁留下过深刻印象。 对， 当年恒大当时的踢的比赛不就是中国队员在后面防守，对吧？ 对， 前面搁上阿尔克森，搁上这个阿兰， 对， 搁上高拉特， 包括早年间的穆里奇啊，这都是 对穆里奇 能力非常强的。对， 对，三个人四个人前场一搅和， 嗯， 然后就是对手亚洲球队根本就防不住这四个人， 嗯， 这四个人可是巴西联赛最佳射手，这个什么中国联赛最佳射手，亚冠最佳射手，加这个欧洲联盟杯最佳射手， 对，阿兰， 这些人的出啊，阿兰嘛，出身背景， 嗯， 对吧？ 对， 这些人搁在一块儿，四个人搁在一块儿搅和你们，我觉得啊，一般亚洲球队，别说日本、韩国，我认为澳大利亚都算上，谁也挡不住。你要说这四个人搅和好了，能不能进球？我认为绝对能。那剩下的七个中国队员干嘛？就在后场好好防守，扎进篱笆。 嗯， 能给他们传送炮弹就传送炮弹，传送不了炮弹，哥几个扎进篱笆，密集防守，把防守做好，不丢球。进攻交给规划球员，我认为这个是李铁当年跟里皮打亚冠的时候最大的经验。我觉得， 再加上在后防线当中还有个蒋光太啊， 对对，其实蒋光太我觉得挺难得的，就是真是能够规划出几个比较好的中后卫。很多年了，中国足球原来我们说我们起码中锋亚洲顶级是吧？原来我们有高中锋嘛，我们有这个苏茂贞啊什么的， 嗯， 我们有谢辉啊什么的。我们有中后卫亚洲顶级，李伟峰啊、张文华啊、范志毅啊什么的。我们很多年现在没有顶级中后卫了， 嗯， 现在掰手指算顶级中后卫，原来踢前锋的于大宝。 嗯， 我觉得这个中国足球没有顶级后卫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好在我觉得蒋光太来了，蒋光太在身体上，你看他踢联赛的时候特别明显，在身体上面非常不吃亏。我觉得这已经很难得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后场有蒋光太，前场有四个。规划使劲搅和，还是有机会的。运气好的话，还是有机会的。 其实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倒想想，其实就真的应和咱们现在目前联赛的各支球队的情况啊，尤其各支强队， 嗯， 基本都是外援前锋啊，这个加上一个这个外援中场，再加上一个外援后卫， 嗯， 就是 对， 很多强队的话，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套路。当然，国安不是这样，我们的后卫线当中还是以本土球员为主。 对， 嗯。 咱们都是国脚嘛， 对， 一般来讲啊，咱们中超原来选外援是选一条线， 嗯， 就是中锋、前腰、后腰、中后卫， 哎， 啊，选这么一条线，选一个中轴线。然后呢，最近几年呢，咱们好像想开了哈，就选成一堆儿，这个就是在前场堆一堆外援， 嗯， 啊，你们铁锤战斗就行了。反正这个外援选的风格有变化，就是这几年以来， 嗯， 嗯。 所以说目前的话，咱们其实一想国家队的话，能够倚仗的啊，能够倚仗的或者更加稳妥的，其实就是边路球员。 嗯 嗯， 对，也是希望，因为也是希望咱们就是本土队员，其实咱们也带了33个人吧。 对， 除了防守之外啊，咱们也带了本土的进攻队员，就是吴磊肯定要首发嘛，吴磊踢得最好嘛， 嗯， 对吧？在那四强赛的时候，就除了吴磊之外啊，包括咱们的边路队员，包括咱们的这种。本土的边路的球员，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够发挥出作用来。因为客观说哈，即便是我们用规划出现了，我觉得大家也不会那么的快乐，是吧？就是觉得哎呀，的确出现了，但有点遗憾。如果我们的本土的进攻队员能够发挥得更好的话，其实大家可能的快乐啊，大家可能收获感会更大。我们的这种本土的这种边路队员，最近几年啊，其实在国内的还是有一些比较出色的边路队员，但是，总体来讲吧，就是说在亚洲的范围之内，我们的这些边路队员还说不上是特别的出色，还说不上特别的好，还是需要就是说，解决战斗还是得靠这个规划球员。 嗯，其实我们以往的话都知道，这个边路球员两翼齐飞啊，下底传中啊，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战术的这个层面的话，边路是非常重要的。 对，咱们原来你看那包括国家队也是嘛，就踢过很多的这种打两个边翼位的。我曾经就是想过哈，大家可以看看当年国安队踢亚冠啊，咱们主场踢浦和那年， 嗯， 就是王刚在右边路给那个日本国脚给踢懵了那场比赛。 对， 王刚就是国安整场比赛19脚还是29脚射门来的， 嗯，0-0， 0-0啊，给浦和放生了。 嗯， 那场比赛完全就是把浦和摁在那反复摩擦呀。 嗯， 当时那场比赛踢的最好的就是咱们说的边翼位的这个王刚。 嗯， 王刚当时踢边后卫，但完全就是顶着前面踢，那个状态，我觉得其实就像王刚啊，像李磊啊， 包括像咱们国家队当中的这个就是靠前一点的哈，像这个韦世豪啊这样的运动员，包括刘彬彬啊这样的队员，在比赛当中，在这些比赛当中，其实如果说有机会的话，能够打出像他们在亚冠当中那个状态的话，我觉得会给我们前场很大的帮助。 嗯， 当然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提升状态啊。客观的说，现在的国内的一些队员状态，由于联赛的这种疲惫啊，我觉得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对， 没有打出自己的这种巅峰的状态。 知道第一场比赛就是应该在9月2号对阵澳大利亚队，这是中国队目前呢所备战的最具体的一场比赛。但开球时间呢，现在有各种说法，有的说呢是下午当地时间下午4点，还有说呢可能会进行调整等等。那么这里有一个信息，就是澳大利亚队40强赛当中的28粒进球，有14粒都是头球。 啊， 这给我们提了个醒啊。 嗯，这个你看啊，就是澳洲联赛。不单是国家队这个投球多，澳洲联赛的投球也多。 嗯， 而且澳洲联赛整体来讲，它的这种技战术水平，我感觉，因为我看了很多年的澳超联赛，我认为，技战术水平不及中超，就是跟中超顶级队伍比，由于它没有超级外援啊，就最近两年以来啊，就是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澳超联赛遇到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澳超的这些顶级球星全走了，就澳超本身的顶级球星水平就不足。就不是顶级哈，他那些外援在中超都踢不上，但是即便如此，这些外援也走了，所以澳超的水平是急剧在往下走。然后他们的这种投球啊，在他们国内联赛非常常见，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高大的队员啊，然后两个肋也不断的起高球啊，前场争啊，冲击啊，是他们的优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跟他们比赛当中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说。客观的说，我认为这澳超的球队用澳大利亚球队用澳超的这种风格跟咱们冲，在亚冠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也守不住，我们也会丢球，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说，如果我们这种情况下确定我们自己大概率守不住，那我们就还是想怎么解决要进球。澳大利亚队员的防守能力真的是不好，就是你很少看见亚洲联赛有像澳洲联赛这样的，踢个两个队加一块踢8个球。两个队加一块进了6-7个球，两个队进了3个球，最后又被人进了4个给扳回来了。就澳大利亚联赛经常有这种，所以这个国家的这种防守体系啊，联赛的球队的防守体系就不好，国家队的防守也有问题。我认为中国队利用好自己的规划球员的实力是有可能进球的，别管丢吧，别管我们会不会丢头球，我觉得大概就会丢，但我们一定能够进球。 嗯。就是做好防守有针对性，同时其实在进攻这方面的话呢，也有机会啊。 对，我觉得是有机会。嗯 嗯。那如果再往前再简单展望一下，就是咱们的下一个对手日本队，这跟澳大利亚队呢又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一支球队。咱先甭说谁的水平高与低啊，咱先不这么这个把自己的希望给浇灭，咱先说日本队的风格，它是不一样的。 哎呀，说到日本队，真是 很难说， 非常难说哈。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哈，日本队最近的这个情况，就包括他们的这次国奥队的情况，包括他们就是这次打奥运会的情况，然后还有最近几天哈，可能奥运会结束之后，欧洲联赛刚刚开始，然后在打这个欧洲杯和欧联杯和欧冠预选赛的过程当中，其实日本球员都在进球。而且进的还挺多的，更可怕的是，原来我们说日本队什么好啊，中场好点吧，出过几个中场队员是吧？可能那个防线跟前锋不行。日本足球常年我们认为不能进步的原因是什么？前锋不行，中后场还可以，前锋不行。日本队老得不了分，在大赛当中解决不了得分问题。但是这几年咱们实事求是的说，日本队最大进步就在于出了一大堆前锋，出了一大堆就是比较好的前锋。出了很多这种得分手，比如说我们知道大家说大破永野啊，然后前野拓磨啊这样的人，我觉得还是出天大地啊，是吧？我觉得都是挺麻烦的一个对手。 嗯，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些困难都想到了，那么肯定会进行有针对性的布置，所以说最终的结果呢未必是不理想的。我觉得李铁呢作为一个年轻的主教练来说，他的这次在发布会当中的一些发言给我印象也非常深刻。那么在谈到未来前景的时候，他也提到，不是因为你的水平高我们就没有打败你的机会，对吧？或者说我们就没有赢下你的可能。我觉得这种信心还是要有的， 而且面临着像这种防疫的政策，面临着像这样的高温的环境，